这挡不住浩瀚的天空。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上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精彩节目重播。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是郑磊王哥，祝各位国庆中秋双节快乐。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今天我们的嘉宾和往常不太一样 啊， 啊，颜值极高， 爱星光熠熠 啊，而且是我们这个行业从业的很长时间的一，但是是年轻演员 啊，没错，资历非常深啊， 哎、 对，但是年纪非常轻。 嗯，我们来介绍一下啊，今天来做客的是拥有非常帅气的外形和实力派兼具，主演过多部影视剧，国外传媒的新锐演员。首先介绍一下滕文浩，文浩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滕文浩。 嗯，欢迎文浩。星象看到了吗？郑磊，看看他的脸，你再拿着镜子照照自己的脸。 我现在看着你呢。 这就是差距，懂吗？星象看到没、 哎、我们原先直播间那镜子哪儿去了？ 对，我们原来有一个镜子、 啊、光盘凑合一下。 对，你看看自己的脸，你再看看文浩的脸，知道差距在哪儿了吗？ 对，光盘太小了。 你知道为什么你每天都在上综艺节目，但是为什么一直都不火吗？ 还好了，看不太清。 当然了，人家文浩火起来肯定不仅仅是因为这张脸，对不对、嗯、明明可以靠脸吃饭，人家还要靠自己的演技。 哎呀，靠脸不错挺好的。啊，再来介绍一下我另外一位嘉宾啊，看起来非常温柔啊，外表看起来很温柔的，但是他的形象啊非常英气，参演过很多军旅题材的一些电视剧， 可厉害了、啊、 我们国外传媒的当家花旦实力派演员陈美琳。美琳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美琳， 欢迎美琳啊。 真的看不出来演的那种军旅题材的那个劲儿、啊、 一看就没有看过他的作品。当你看霹雳火的时候一点印象都没有吗？穿着迷彩超帅的。 霹雳火不是成龙的吗？有这个赛车的戏，哗哗哗， 原谅他吧，这就是年龄代沟。 那个年代我还很小， 我都没看过。 好， 代沟了。 我已经成年了，当时这个实在是没法说。每次啊，我们的演员，尤其我们这些年轻演员，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总是对我的年纪造成极大的伤害。 有没有觉得美琳的长相稍稍有点像那个惠英红 ？ 哎，惠英红老师那个长相、啊、是不是？ 对，很多人说像红姐 啊，红姐嘛， 对、 嗯、对， 咱们 星象。 哎、 又回到了这个词上，你看人家星象。 对，以后有机会的话，小倩的这个姥姥可就着落了，是吧？ 别着急、啊，我姐塑造过那么多经典的角色呢。 有道理啊，惠英红啊，确实很像啊啊！稍后呢，二位呢将跟我们在下半时段一起来围读剧本。今天读的这个剧本呢，其实挑战性非常大，就是《唐伯虎点秋香》，不是我们下一个节目啊，嗯、是我们这个电影当年很经典的，和巩俐一起演的。 我们下一个节目叫《伯虎点秋香》。 哎，对他们不唐 嘛？差个姓呢？对对对。 下半时段这个我们唯独剧本挑战非常大，二位先默默本，然后呢、嗯、在我们上半时段呢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网剧和网大、嗯、咱琢磨琢磨一会儿自己演什么啊，可是你们先挑。我们 杀人越货居家旅行必备良药， 七步断掌伞， 真是啊。 好，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推荐的网剧吧，来、嗯、 好嘞，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部网剧呢 刚 杀 青 啊，叫做《武林盟传》。本剧呢是由北京时代星空文化传媒出品，总监制于敏，导演于建平、赵硕，出品人夏文，主演张子木、黄天琪、叶宣彤、王毅、王子豪、武一乐、黄斌等，以全新的视角和制作演绎儿童版的古装情景喜剧啊。这个剧情大意是这样啊，参加选美失利的梁妙妙啊变得一蹶不振，她的父亲梁百万为了让女儿重拾信心，并想呢把她培养成集团的接班人，答应她只要可以把红叶镇的客栈业绩做起来，就再给她举办一次选美比赛。这梁妙妙是一口应承下来，初到红叶镇就被客栈的衰落环境而感到绝望。但是在梁妙妙的带领和账房秦轩、保安巫小霞、大厨王小龙的帮助之下，逐渐的打开局面，渡过难关的故事。 当然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个剧中梁妙妙这个对于这个客栈老板啊的大对家光头强，这还会进行精彩的 PK、嗯、出品方呢更是用心的找来了现实版光头强啊这个实力出演。 我、哦、没有找到海报，我当时我在那个片场看过， 这是个悬念， 一模一样， 真的是现实 跟动画片里面演光头强长得一模一样， 这叫绝对的一比一真人还原啊。 个儿也不高， 对，他们到底经历了怎么样跌宕起伏呢、嗯、听起来特别的期待啊。而随着杀青的到来呢，片方也是不断的制造惊喜，曝光了多张新版剧照，几位小戏骨主角齐聚亮相，地道的古镇场景精致细化，超高的颜值和精彩的演出更是让剧本是跃然而出。而总制片夏文也爆料啊，说拍摄期间呢、啊、这个剧组是异常的欢乐，每一位小演员都特别的可爱和认真，不仅戏好啊，而且演技爆棚，还会耍帅装酷卖萌、嗯、个顶个的火宝，惹得工作人员也是笑声连连。而且说每一餐道具吃道具， 对，他们吃道具是吧，是个本事， 就是把道具组都吃穷了。 当时我去看了一下，来咱们看看制片人，制片人长得很漂亮的啊，夏文 啊非常有气质，制片人、 啊、这是跟我们的节目渊源很深的、啊、 对，这是制片人爆料了这个幕后的一些制作故事、嗯、而这个像剧中的武打的场面、嗯、武戏场面就是技惊四座。 嗯， 你说演员年纪都那么小啊，每天的夜戏大家都是格外的辛苦和认真，武术动作学习呢不仅仅是专注到位，表现得也更加出色。 嗯， 什么舞剑啊、转身啊、打斗吊威啊，这些武戏场面毫不逊色，一点都不输给我们成年演员啊，也让我们看到了一部真正的儿童武侠作品。 好， 心中是尤为的欢喜呀、啊，尤为的欢喜 啊！本宫心情不错，是吧？ 对对对， 这是刚刚杀青的一部网剧啊，《武林盟传》现在在后期阶段。好，再推荐的第二部网剧是《美味奇缘》啊，它的播放平台在多平台单日播放量达到了16633万啊。该剧讲述的是主厨李宇哲与美食节目编导宋佳明之间历经了误会与磨难，由欢喜冤家到惺惺相惜，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这么一个故事。那痴迷美食的西餐主厨李宇哲与天生这个味觉特别灵敏的电视美食节目的编导宋佳明，因为制作一档美食节目而杠上了，两个人，哎，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反正天天看着不顺眼、 嗯、 那两个人从最初的这个欢喜冤家到逐渐被对方所吸引，然而上一辈千丝万缕的恩怨纠葛却令他们备受考验，历经坎坷依旧坚持梦想，勇往直前， 嗯，非常的正能量， 美味奇缘 啊哈、嗯。第三部叫做《春天里》，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1123万。该剧讲述的是为了生存和梦想复原回家的铁振国和兄弟铁头，高中一起到北京的工地来打工。在工地里啊，一点建筑基础都没有的铁振国忍辱拜师，苦练技艺，在导师马一方的教诲和自己的琢磨之下，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工人。然而一次意外事故又让他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从事业的高峰跌入了人生谷底，所有梦想都濒临破碎。高中通过考大学重新进入城市，并且呢成为了一名建筑设计师，前途光明的他却在名利的诱惑下一步一步的走上了不归路，甚至不惜和铁振国为敌。 嗯， 经历这个情感的打击，兄弟的反目，而我们的主角铁振国凭借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儿，重新回到了让他曾经满身伤痛的北京，带领着一群家乡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也书写了一代建筑铁军的追梦之旅。 哎，挺励志的啊！ 嗯、 一说姓铁呀、啊，就是这个又暴露年龄了。我对于姓铁的这个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形象叫铁中堂。你们没看过吧？ 啊，空气又安静了。 好尴尬，好，接着下一步。 你倒是给我们讲讲啊。 楚留香的老师 啊，《 铁血大旗传》里面铁中堂啊，很厉害，铁血大旗盟主啊， 显得我们很没有文化的样子。 不，一个武侠小说，你们看不看没有意义的啊。好，我们推荐一下网大啊，首先推荐第一部是《逃不出的情人节》。哎，这个主人公的名字太有意思了，叫巴豆啊，被困在了二月。他被困，关键是情节啊，他被困在了2月14号这一天，不断的循环往复。我就想，你叫巴豆，你怎么可能被困住呢？你一定会出去的。 不是，原来有一句话说，爱对了人，每天都是情人节。 嗯。 看来这每天都过情人节的日子好像也好不到哪儿去嘛， 肯定好不哪儿去， 是不是、 啊、他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呢，渐渐找回在游戏人生中迷失的自己的本性，然而他是否能回到自己那个熟悉的世界，走出循环这个怪圈呢，还不确定呢。那巴豆是一个性格极为不成熟但是手段高超的律师、 啊、 那他为了赢得这官司啊，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甚至对自己的当事人都使用不正当的手段。不过他有个毛病啊，不管在什么一到晚上12点 他就必然昏睡过。 睡美人吗？是。 那你等什么？ 12点魔法逝去了，他又被打回原形了。 反正每个2月14号，他就不停的循环往复，到底能不能死而复生，冲破这一天的桎梏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哎，第二部为大家推荐的网大叫做《下半城风云》，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94万啊。《下半城风云》呢是一部犯罪电影，影片讲述的是小镇青年廖子，平日呢以跑黑摩的为生，偶尔跟朋友凯子干点敲诈勒索的勾当。当凯子载客去望江郭家坨码头之后，他无意卷入了一起江湖寻仇事件。这时一边是青梅竹马却不幸罹患重病急需一大笔治疗费用的女朋友，一边呢是杀害了自己兄弟的黑社会团伙，廖子无奈深陷其中。而在鱼龙混杂暗流涌动的下半程，三方的命运线啊更是不可思议的交织在了一起，冥冥中这一切似乎早已注定。面对一系列的爱恨情仇、利益纠葛和即将到来的江湖仇杀，身处人生漩涡当中的廖子将何去何从呢？ 何去何从呢？好，我们下面介绍这个推荐这个网大呢，我觉得哎太适合美林了。一个大戏，为什么呢？叫角色特工、它的播放平台在搜狐视频，单日播放量73万，讲述了由白智鬼车、碧娇、猎隼、恶痒、犀角，哎呀这个名字太拗口了，组成一个末法兵团，为了对抗邪恶组织罗刹，营救成员天网深入，不断的这个不顾这个生命的安危啊，怀揣着队友美杜莎惨死的伤痛和怒火，深入到基地里开展的一个营救行动啊，却不料天网正是他们苦苦寻找的内鬼，这让这个末法兵团一度陷入了生死边缘。 这内鬼就在预告的时候就告诉大家了，这戏还怎么看呢？ 怪我喽， 这不就剧透了吗？你怎么说就说出来了， 特喜欢。 以后把这种就冰冰两声好冰掉好吗？ 哎，冰掉比较好啊。好，上半时段给大家推荐了一下网剧和网大，下半时段呢我们首先可能会对美林啊和文浩啊聊一聊我们走上这个影视道路的这个过程和经历。 当然了，来了我们直播间这访谈是必须的 啊，然后 逃不掉的哟。 然后我们再一起呢来围读剧本。好，稍事休息，我们下半时段再见。 好嘞。 看着你无暇的表情。 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哎呀，哪冷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精彩节目重播。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是郑磊王哥，祝各位国庆中秋双节快乐。 好，再来介绍一下嘉宾，国外传媒的新锐演员滕文浩。文浩你好。 Hello 欢迎文浩、 啊、还有我们也是我们这个国外传媒现在当家花旦啊，陈美玲。美玲你好。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欢迎美玲。 看很温柔的样子，但是是一个啊，就甚至可以走到动作这个形 式，实力派演员、 哎、那咱们其实想问一问啊，文浩是什么时候开始走入我们演艺这条道路？ 什么时候入行 吧？就说完是不是暴露年龄了？ 没事，岁数大的。 你说哪年？你说我7岁开始演，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 其实应该是十年前 了。 对对对，10年前我参加一个选秀节目，然后就是进入这个圈儿、参加那个第二届的2007年的《加油好男儿》 啊、 对，然后就来到北京，刚开始是做歌手，我签约了一家唱片公司，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做了一个组合，后来公司突然不做了、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学的是表演嘛，那我说那就开始拍戏吧。后来 什么都难不倒咱们哈，要唱能唱，要演能演， 唱演俱佳，我觉得特别好， 是不是 啊？尤其我特别喜欢那种电影电视剧，它由它的主角来唱主题曲 啊，自己来唱、啊、 我特别喜欢 是不是 啊？我就觉得很有感觉。你看比如说咱们看的哎好多吧，比如说琅琊榜里面有王凯有一版、胡歌还有一版、刘涛也有一版。 刘涛那首歌特别好听 啊、对，刘涛那首歌 红颜旧 啊、叫什么？ 红颜旧 是吧？ 啊、对， 红颜旧。来，咱们安静一下，我放一下。 说有就有， 哇， 是这吧？让他做背景音乐吧，说唱一句就可以了，没有时间给他。就会感觉特别好。那美林是什么时候开始走向这个走入行的呢？像文浩是因为以前选秀，后来这个 职业生涯的改变， 对，乐队组合解散之后呢走上了演艺道路。你呢？ 跟他不一样，他是回归，他是不唱歌了然后回归演戏。我是从学美术的一个女生，然后对，然后变平面模特，然后再到演员。 美术专业系很细分的，你是美术哪个方向啊？ 我是艺术设计方向 啊，艺术设计方向， 对对对， 这挺好的。 雷老师，你也很懂美术， 没他装的。 你放心，甭管什么行业，就说哎，你们这行其实里面分特细，保证跑不了。 我跟 你讲，甭管什么行业，比如演员行业啊，你有各种各样的演戏，比如偶像派的啊，这个还有这时 装表演就分很多门派呢。 对对对，你看斯坦尼拉夫斯基啊，等等的，我们主持人也分，我们主持人分男的女的吗？对不对？没有问题的，你只要甭管哪行，哎呦，你们这个分的特别细，你是学哪个？绝对没问题。 郑磊套路王真是个，是不是？ 我一般套路王套不过王哥， 套路王。 那现在文浩，我想问一下，其实你看我们这。 这个形象在， 嗯， 真的形象在。这个不是说在节目中的吹捧啊，因为我们节目呢也来了许多不以颜值取胜的艺人，咱们就没有必要互相。 别这样，连主持人都是这样不以颜值取胜，是不是？ 他们天天挤兑我的， 对不对？看看我们大屏四个主持人是不是？ 还好啦， 不以颜值取胜。 像我们外形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然后还有这个，比如作为歌手的底子，然后也从业这么多年了，你自己特别想去塑造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就是未来你想往哪一个角色类型上去发展，感兴趣？ 其实刚开始就入这个演员这个圈的时候，受到很多就是否定，人家说就那时候也就是不太流行这种刘海特别长的嘛。那时候演员 你剪了吗？ 因为老拍年代戏啊，然后我到组里就是面试啊，导演什么都说，哎，这男的长得根本就不像演员，你出去，就是反正 这还有这么专业的。 对，那个因为就是刚入行时候。然后因为这个形象就演了很多反派，比如说演过一些日本人啊之类的，特别不受待见的这种。 嗯嗯嗯。 所以现在也是慢慢的又往虽然是一个老鲜肉吧，一个老腊肉嘛，但是也在转，哎，拍一些时装戏什么什么的。 啊。 其实我最想演的应该是演皇帝。 演皇帝， 什么年代的皇帝都行。 我现在很有戏呀、 啊。还像王，我们王哥的一般，你别看他是女性啊，就是我们节目组的阳刚担当， 是吧？ 一般我们唯读剧本的时候，有皇帝演皇帝，没皇帝演爸爸。 是的，很好，你可为你刚才说的话要负责任呢、 啊。哪天我找一次，有没有两个皇帝一起出现的时候？ 那肯定会死一个皇帝，等两个皇帝出现，一定会死一个的。 啊，等我们下次唯读一下带皇帝的剧本的时候，把文浩请过来，咱们试试啊。 行，好嘞。 你喜欢哪类？你现在这么多演员演过皇帝啊，比如唐国强老师啊、这个陈道明老师。 正派皇帝也分正派和反派的皇帝嘛、 陈建斌老师、 嗯、 啊等等，都演过很多很多的皇帝。你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去塑造？ 我喜欢这个，其实演一些就是你不用干过太多政绩的皇帝也行，比如说就干过几年的那种， 嗯、 然后 什么朱厚照啊、朱由检啊什么的， 没两年就被篡位就夺走了皇位，这种也特窝囊那种皇帝也行。 就我可想演前皇帝， 成天带着病着出现那种也可以 啊，就是说了不算的皇帝。 对对对，就是 比较有挑战。 有皇帝的命，没有皇帝的相的那种 啊，比如宣统什么的， 对， 没有这种命的，对。 啊，有这 咸丰啊，道光啊， 对对对， 好啊。问问美林自己未来想往哪一个戏路上去发展呢？ 我是之前拍了一些军旅题材的戏了、 嗯、 然后但是他们都各种评价都有非常肯定的，然后我也在努力中。未来的话我还是希望，因为最近的那个军旅题材让我特别热血 啊、 嗯、 是的、嗯、其实你演了我看我都很热血。 是因为现在我的这个发型这个形象是我最温柔最女人的时候，我之前的头发比文浩的要短。 嗯， 可能跟磊哥的差不多吧。 这也是敬业和牺牲嘛。 这么短？ 对， 敬业的态度。 你还是想继续在这个比较热血的啊，这种军旅题材的这种让大家比较容易，就比如像《战狼二》啊， 哎，很正能量的 啊、嗯，哎，真是看不出来，真的。从我到那个收发室去接美林的时候，你就一直感觉他是一个很文静。 收发室？怎么听你那么 low 呢？ 我是顺丰过来的， 我们都叫接待室。 传达室？ 那我叫 收发室。 我总不能叫马路边吧？虽然我们的收发室就在马路边。 叫接待室好吧？ 接待室啊，接待室。 这么高大上的一电台，让您说，哎呀，我天！ 我们叫接地气 啊，收发室有大爷。 收发室？ 传达室 有。 愁死了 啊！这个没想到美林呢是特别想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嗯、 跟我们看到 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 非常温柔的形象、嗯、感觉略有反差、 啊、那是因为你没有看过他的动作戏。我天， 我回去补课还不行吗？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把二位演的戏我全好好的记下来，我回去补一下还不行吗？ 对，真的是要补课的。我估计可能咱们收音机前包括尤其是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在线的很多网友朋友们一看到这两张脸的熟的不行，是不是？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是这个美林和文浩的忠实粉丝，也希望你们两个继续努力。 谢谢谢谢。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这个《唐伯虎点秋香》这个剧本这段了啊。这个 不要因为我是浇花而怜惜我。 不会的，你放心吧，对穿肠，我跟你讲。这个挑战性非常大啊、 嗯。 我们先听一下原声，其实我是截取了咱们剧本的前两段，给它进行了一个浓缩的剪辑。我们先来听一下原声，也给我们自己带入感觉、啊。 好嘞， 来。 哎，兄弟啊。给我追一下华府的官船。 你好。 哎，公子啊，你还真是货呀、哎、这么多船你偏偏挑中我这艘船，我可是出了名的快、啊、 是吗？ 当然了， 哎，银川的下沉了。 我不是说过了吗？沉也沉得快嘛。 你别闹了，我在赶时间的，大哥。 看你的样子，我就知道你在追秋香。 你怎么知道？ 哎呀，像你们这种富家公子，我见多了。不过光是在画府门口转来转去，那是麻绳提豆腐，别提了。 你有什么高招？ 要想办法混进画府才行啊。 那你就教我两招嘛，拜托。 招数有，就看你上不上路了。 一切都听大哥的话， 洗耳恭听了。 哎，街坊邻居快来啊！刚出炉的孝子大拍卖，不妨也来看看呐。 哎，我好惨啊。 周小哥，你大清早在这儿卖身葬父，太不吉利了吧？ 哎，我也不想啊。 哎，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吧？你看起来好面善呢。 是吗？ 所谓相逢何必曾相识，求求两位姐姐可怜可怜我吧。 真是好惨啊。我们家正好缺个下人，我看就 我好惨呐、啊，卖身葬全家呀、啊！ 不会吧？ 两位姑娘，可怜可怜我吧！我一家六口一晚上全死光了，我身上十几倍老，半卖半送，你就买了我吧。 石榴，你看他可怜多了，我们就把他买回画府好不好啊？ 那就买他吧。 姐姐啊，我先来的。 哎，这不是先来后到的问题吗？ 对呀、啊，人家家死了六个，你家才死一个，我也很想帮你啊，但是我真的很为难嘛。 可是我也很惨呐、 啊。你有什么比他更惨的？快说出来呀、 啊！啊，我这，你看我这几天没有剪指甲，里面全是黑泥，难道这还不够惨吗？ 啊，旺财，旺财。旺财你不能死啊，旺财，你跟了我这么久，对我有情有义，肝胆相照，但是到现在我连餐饱饭都没让你吃过，我对不起你啊，旺财。 小心呐、啊！ 哎呀， 小强，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到今天白发人送黑发人呢、啊！ 小姐，他们俩都这么惨，怎么办呢？ 看看再说。 哦， 大哥你别闹了，你看看你那么干净，进去化个妆再来吧。你看看我，烂命一条，白手烂疮，你怎么谈得过我？ 你不要跟我比，我真受不了人家跟我比了， 跟你比又怎么样？ 这是在逼我吗？你 能比我惨吗？ 哎呀，你说你满手烂疮，现在我这条手都断了，谁比谁惨啊？ 你玩的太绝了吧！ 你老子我今天跟你卯上了， 我老子陪你玩到底，来啊！啊想跟我玩，我连命都不要了，看你怎么跟我比，谁敢比我惨呐、啊？ 就这么一段啊，咱们其实我们是把几段结合在一起了。说句良心话，周星驰的电影所有的演员在片场所受的折磨那是惨无人道的，因为太难了。他所要那种感觉和无厘头呢，不是正常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你体会不到。 拼了命啊！ 你怎么演他也不会满意的，你怎么演都不会，他都不会满意。同样，我们读这个剧本呢，他又不在，管他满意不满意，我们就按自己的来嘛。我们也可以像他那么夸张，也可以很一本正经，无所谓，没有关系。 对呀、啊， 自己想怎么来这个角色就怎么来个角色。 好嘞， 他生气我们也不用管他，是不是？那文浩，你先挑个角吧。 那我就演那个船夫，还有那个惨人吧。啊，因为我觉得周星驰这个 那两个角色其实也很不好演。 石老师对那个石老师那个配音演员其实很难超越 啊， 很难超越。对，我压力太大了。 我不管，我这人不在乎，我脸皮比较厚，谁来我来谁都行。美林， 我要秋香，因为她太美了。 秋香，哎，你必须了，秋香必须是你了。 那剩下石榴和所有香都是你的，好吧？ 石榴姐是我的，我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各种水果 还买一送三。 石榴姐这大嘴叉在我的梦中出现过无数次、 啊，真的是太可爱了啊！ 这你玩真的啊？那另外一个，好，那咱们一会儿就从这个唐伯虎去找这个船家去追画府的官船开始。 哦，还有船夫呢？ 对呀、啊，这个船夫和这个 惨人 都是由文浩来啊。 旁白呢？ 旁白，我就说了吧。 好， 哎，那个不是各种香词儿比较少，你来。 行好 啊，旁白你来顺一下啊。然后还有就是秋香来，美林来，那我们就从321先找这个官船啊，这太难进入状态了，我闭闭眼啊。 好， 哎，你小逼呀，给我注意一下画幅的贯穿。 哎，好，来，准备好了吗？ 好了。啊， 吓我一跳。 女汉子， 来来来来啊，三、二、一，哎，兄弟啊，给我注意一下画幅的贯穿。 公子啊，公子，你还真识货，这么多船，你偏偏挑中我这条船，我可是出了名的快呀。 是吗？ 当然了。 哎哎，你的船在下沉哎。 不是说了吗，沉也得沉得快呀。 你别闹了，我赶时间啊，大哥。 哎，看你样子就知道你在追秋香吧。 你怎么知道的？ 像你这种富家公子我见多了，不过光只是在华府门前转来转去，那就是麻神提豆腐，别提了。 你有什么高招？ 要想办法混进华府才行啊。 那就教我两招嘛，拜托了。 招有的是，看你上不上路啊。 一切都听大哥的话， 洗耳恭听啊。 船慢慢沉入了水里，随后画面转到华府门前，唐伯虎和船夫推着个木车来了。 街坊邻居们呐，快来呀，刚出炉的小子打拍卖，不买也来看一看呐。 哎，这位小哥一大清早就在这里卖身葬夫，太不吉利了吧。 我也不想的。 哎，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吧，你看起来好面善。 所谓相逢何曾相识，求求两位姐姐可怜可怜我吧。 真是好惨呐、啊、我们正好缺个下人，我看就在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人，推着木车，车上六个死人，这个人还口吐鲜血，极其悲惨。 哎呀，我好惨呐、啊、我卖身葬全家。 不会吧。 哎呀，二位姑娘可怜可怜我吧，我一家六口一晚上全死光了，我身染十级肺痨，半卖半送，你就买了我吧。 啊，那就买他吧。 姐姐，我先来的耶。 这不是先来后到的问题啊。 对呀、啊、人家家里死了六个，你才死了一个，我们也很想帮你啊，可是我真的很为难呐、啊。 可是我也很惨呐、 啊。你是什么有比他更惨的，你快说出来呀、啊。 我这你看我这几天都没有剪指甲了，里面全是黑泥，难道这还不够惨吗？ 这个时候后来的那个惨人带过来一只小狗狗，哇哇怪叫几声、吐血死了，惨人痛哭。 旺财旺财旺财，你不能死啊。旺财，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对我有情有义，肝胆相照，但是我到了现在，我连一顿饱饭都没让你吃过，我对不起你啊。旺财旺财，你醒醒啊。 恰巧这个时候唐伯虎看到了一只蟑螂，他大喊了一声， 小心啊小心。 石榴姐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一步，吧唧一声，刚好把蟑螂踩死，唐伯虎悲痛欲绝。 小强小强，你怎么了？小强，你不能死啊。小强，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了这么多年，一直把你当亲生骨肉狗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到今天白发人送黑发人。 秋香姐，他们两个都这么惨，怎么办呢？该买谁呀、啊？ 看看再说吧。 哎，大哥，你别闹了，你看看你这么干净，就你化好妆再来吧。你看看我，烂命一条，满手烂疮，你怎么惨得过我呀？ 你不要跟我比啊！我最受不了别人跟我比了。 我跟你比又怎么样？ 你这不是在逼我吗？ 你能比我惨吗？ 就在这时，唐伯虎捡起来一根碗口粗的棍子，使劲儿朝自己的胳膊上哐一声砸去，把自己的胳膊打断了。 啊！你说你满手烂疮，我现在整条手都断了，谁比谁惨呢、啊？ 你玩的也太绝了吧！ 哎，我今天就跟你卯上了，来呀、啊！ 好，老子陪你玩到底。 惨人拿起了唐伯虎用来打断胳膊的棍子，照着自己脑袋嘣一声就砸了下去，瞬间血流如注啊、 你想跟我玩，我连命都不要了，看你怎么跟我比，谁敢比我惨呢、啊、 惨人倒地死去了。哎 呀，好小子，算你惨，我们后会有期。哎，我走了。 哎，你别走啊，那个人死了只有买你了 啊。买我？ 是啊，就买你了。 那你再加五两。 什么？你这是坐地起价？ 不是，我是想把这位老兄也买了呀。啊、 真是个好人呢、啊，就买你了，给你银子。 哎，石榴，你说买就买呀？我们得先进去问问夫人才能决定。那个谁，你明天再来吧。 啊，好的，我去问。 秋香姐，辛苦你了。 你明天再来吧。 现在就开始挑逗我了，老娘我得手啦。 第二天唐伯虎成功的进入了华府当下人，编号9527。工作的时候四香正在放风筝，纸烟断了怎么办，怎么回事嘛，好讨厌。 几位姐姐，发生什么事啦？ 9527，快帮我们把纸砚拿下来。 可是我身为一个低等的下人，是不方便进内院的。 谁当你是低等下人了？我只当你是狗而已。哎呀，叫你去你就去嘛，就在上面 啊。秋香姐，幸会幸会，那上次的事情我还没有找机会谢谢你呢，还好有缘千里来相会，这只纸砚就包在我身上吗？ 少废话了，快去捡吧。 马上马上马上啊。 9527，小心点小心点啊。 谢谢关心你秋香姐啊。 唐伯虎脚下一滑，啪叽一声掉在地上。秋香扶起唐伯虎，关心地说， 9527，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怎么样？ 还没事，只是断了条手。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只要能帮你捡回纸砚，我不怕千刀万剐，情愿勇闯地狱，区区一条手臂又何足挂齿？ 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 我不许你这么说，孰能无过呢？ 两人含情相望，欲亲吻。 不行不行， 那算了。 哎，你别走。 两人拥抱亲吻。三人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屋顶上的唐伯虎嘿呀嘿呀嘿呀的大笑，笑得满头大汗。原来刚才那一幕是唐伯虎在做白日梦。 哎呀，我嗓子都哑。 太难了。然后我觉得那个文浩来这个就是这个 谁能比 我惨人 不真的不错。而且你看清香 太绝了吧。 其实啊，美丽你可以考虑考虑，你也可以发展发展文戏，就是就是比较温婉的。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对呀、啊、我觉得你看这种 没事吧， 对，你读出来就不是那么个劲儿。 哎、别走。 你为什么要扮丑歪着嘴说呢？ 前方路口有车辆会入，请小心驾驶。 问你为什么歪着嘴？因为我们当时我们这个王哥也是比较热血的啊，也挺喜欢这种动作题材的。他的偶像就是什么史泰龙啊什么的，一说哈哈这个嘴就歪。 不是他那个是周围神经病，面部周围神经受损才那样的。 那个赵四爷那叫什么来着？什么面部什么神经什么玩意儿？想不起来了。 所以别熬夜，少喝烟，少抽烟，少喝酒啊。 我觉得美玲可以试一试往就是比较这个文的比较这个温柔的 女人的 去发展。你看刚才就是这个秋香的那个就是巩俐当时那个感觉就挺真的 端庄而大气啊。 而且我觉得像那个文浩这一点就比较好。真的我们也就是有很多艺人一起合作过，包括日常生活中，包括我们在各种新闻啊资讯中各种所看到的。有些时候像我们文浩这种外形呢，基本上有偶像包袱。惨人他受不了。啊，就都得来点什么陈百祥这样的，什么祝枝山什么的， 太惨了，这小鸡吃米图啊。 在这方面，我觉得文浩真的没有啊，我觉得 没有没有。 前期经历的角色是不是也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啊？ 对，我是演过很多谐星。 早就解放了自己了， 对，早就这包袱早丢了， 是不是？ 那其实你看，你不说你一直经常会演一些反派角色吗？ 对、 啊，那个时候你就不会特别在意， 是 因为其实我听过很多演员说， 快给我们来一个现场的反派，来现场演一下反派嘛，对不对？ 来一句， 就眼神、表情、动作，反派， 观众也看不见哦， 看得见， 完全看得见，完全看得见，完全看得见。 我看了多少人 其实反派就是没有表情，全是在心里，所以他很难演、啊、全是在心里看眼神对吧？给不了特写就算了吧。 反派一般都不说话，直接拿刀捅，对不 对？ 是啊，其实你看我们 送盒饭， 我们以前看反派的时候，很多演员啊、尤其男性演员，有的时候他特别想去争取男反一的这个角色。有的时候在很多戏里面，男就是反一是特别特别出彩的，反一反二。 对， 就是他很多戏份就会落到他身上的，非常厉害， 是吧？ 对啊，你看我们以前看的《无间道》啊等等的，很多时候你会把这个角色落在他身上，非常非常的棒。像比如里面的韩琛啊，就是曾志伟演的 啊、 从头到尾太到位了，真的特别特别的到位， 可怕。 所以说我觉得很多反派角色，建议我们像文浩和美玲一样颜值的年轻的演员们不要去排斥，有些时候一部反派角色成就你星光大道、啊、 对， 这也是更加锤炼演技啊。 那好，那今天呢非常非常感谢二位啊，感谢文浩和美林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围读剧本， 是的 啊，也感谢所有的听众观众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今晚有戏。那接下来呢是博虎点秋香， 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 谢谢 谢谢 谢谢王哥，不然我扣钱。 不是钱的事儿啊，人要常怀感恩之心。